卢绾，丰人也，与高祖同礼。绾亲与高祖、太上皇相爱，即生男，高祖、绾同日生。礼中持杨酒贺两家，即高祖、绾壮学书，又相爱也。礼中家两家亲相爱，生子同日，壮又相爱，附贺杨酒。高祖为布衣时，有立室避宅，绾常随上下。及高祖初起配，绾以客从，入汉为将军，常侍中。从东击项籍，以太尉常从，出入卧内，衣被食饮赏赐，群臣莫敢忘。随萧曹等特以示见礼，至其亲信莫及婉者，封为长安侯。长安故咸阳也。项籍死，使绾别将，与刘贾击临江王公玉，还从击燕王臧荼，皆破平。使诸侯非刘氏而望者七人，上欲望绾，为群臣绝望。及鲁臧荼，乃下诏，召诸将相列侯，则群臣有功者以为燕王。群臣之上欲望绾，皆曰：太尉长安侯卢绾常从平定天下，功最多，可望。上乃立绾为燕王。诸侯德性莫如燕王者。绾历六年，以陈豨氏建仪而败。豨者，冤渠人也。不知使所以得从，即韩王信反入匈奴，上至平城还。豨以郎中封为列侯，以赵相国将兼赵代边，边兵皆属焉。豨少时常称慕魏公子，即将守边，招致宾客，常告过赵，宾客随之者千余乘，邯郸官舍皆满。豨所以待客如布衣交，皆出客下。赵相周昌乃求入献上，据言豨宾客盛，善兵于外，恐有变。上令人复按豨客居待者，诸为不法事，多连引豨。豨恐，因令客通使王黄、曼丘臣所。汉十年秋，太上皇崩，上因事召豨，豨称病，遂与王黄等反，自立为代王，劫掠赵代。上闻，乃设利民为豨所挂物劫掠者，上自击豨破之，欲在高纪。初，上如邯郸击豨，因王绾亦击其东北。豨使王黄求救匈奴，绾亦使其臣张胜使匈奴，言豨等军破，上至胡。故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，见胜曰：公所以重于燕者，以袭胡氏也；燕所以久存者，以诸侯朔反，兵连不绝也。今公为燕，欲即灭豨等，豨等已尽，赐意至燕， 公党亦且为虏矣。公何不令燕且缓息，而与胡联合，事宽得长望焉，即有汉疾，可以安国。上以为然，乃司令匈奴兵击焉。晚一胜与胡反，上书请卒胜，胜还报，俱道所以为者。晚悟，乃诈论他人，以托胜家属，使得为匈奴见，而因使犯其之西所，欲令九连兵无绝。汉既斩西，其皮将降，言殷王婉使范齐通计谋西索，上使使赵婉，婉称病。又使毕阳侯沈义基、御史大夫赵尧往迎婉，因验问其左右，婉欲恐必逆，谓其姓臣曰：“非刘氏而望者，独我与长沙耳。往年汉族淮阴诸彭越，皆吕后继，今上病，主任吕后，吕后妇人专欲以示诸异姓王者及大功臣，乃称病不行，其左右皆亡逆，与颇谢。”毕阳侯闻之，归惧报，上易怒。又得匈奴降者，言张胜亡在匈奴，为殷使。于是上曰：“晚果反矣，使樊哙击晚。晚西将其工人家属计数千，居长城下后寺，幸上病愈，自入谢。高祖崩，晚遂将其众亡入匈奴。匈奴以为东胡卢王，为蛮夷所侵夺，常思复归，居遂于死胡中。”高后时，晚期与其子王祥会高后病不能见，设燕邸，未欲置酒见之。高后竟崩，晚期亦病死。孝景帝时，晚孙他人以东胡王祥封为鄂谷侯，传至曾孙，有罪国除。